咁嗱，呢個水性咧，就有分開有智慧嘅水，係有人間嘅水，有天上嘅水，有法菩薩嘅水，係種種唔同。呢啲咧就顯不空而內在。明因缘生法即假，世间无知或为因缘及自然性，皆是色身分别计度，但有现实都无实义。呢、这个系显因缘即宗。哦，世间就指十法界、九法界众生，皆由不知水大系为心所现，因此咧就讲系因缘生嘅，或者系自然有嘅。咁其实咧系，其实系咩？其实咧，因缘自然咧都系我哋嘅色身分别计度啫。是有假名假相而冇实际、哦、如果我哋明白呢个水性即空，就得到自善定水；明白水性即假，就得到菩萨慈悲水；明白水性即中咧，就成佛嘅智慧水。哦，而家讲到藏性即方大啦，方我哋大家知道，方嘅性咧系冻嘅，水嘅性咧系湿嘅，火嘅性系暖嘅，地嘅性咧系坚嘅。每一個地水火風每一種類咧，都有佢個性嘅。哦，咁而家講風啦，阿難，風性無體，動靜不常。以上整衣入衣大眾，增騎離國，動及旁人，則有微風忽比人面。呢度係講因緣生法。講作替理嚟講咧，風係動以動為性。動搖為性，而家依增替嚟講咧，增替嚟講咧，顯呢個風咧係冇字體嘅，佢嘅體性係咩？就係藏性，藏性係清淨本源嘅，周遍法界，所以靠風嘅體性了不可得，因此話風無體性，藏性不變而隨現，所以有業風咯。哦，咁冇業嘅時候點啊？就靜啊嘛，靜嘅時候咧。就是對動來講的，靜的時候不是一定靜，動的時候不是一定動，有靜有動，所以動靜是不常，顯這個藏性呢，個隨緣的作用，有動就有業，沒有動就沒有業。增騎離，印度話翻譯中國叫做雜碎衣，即是普通那些紙刺啊法師啊所搭嘅大衣，哦，嗱，你哋搭嘅係咩衣啊？係盲衣、五衣啊。我哋普通搭嘅咧就係七衣，咁啊，實際上呢個咧就呢一個係大衣。大衣咧就分開有九品嚇，上品有上上、上中、上下，哦，25條、23條、21條，都係四長一短。所以咧，呢一個上中下品都係大衣嘅，都係大衣嘅嚇。咁、啊、或者咧，係説法嘅時候，同人辯論嘅時候，領眾嘅時候，就搭呢啲嚇。善哉解脱佛，無常福田衣，我今頂帝壽，世世常得披，係嘛？嗱、啊，我哋每一身衣咧，搭衣嘅時候都有撞呢個解眾嘅。咁嗱，而家講呢個衣係咩意思咧？咁啊，實際上咧，我哋平常所穿嘅咧，就係屈陀羅僧係入眾衣，就係、是、七衣。哦，又七衣。而家講入眾嗱，講衣呢件衫係咪衣啊？係咪衣啊？唔係衣。我哋所著嘅海青係咪衣啊？唔係衣。我哋著呢件衫係古裝改變嘅。我哋著個袍咧，都係古裝嚟嘅，哦，都係漢朝人哋嗰啲嗱，你睇戲啊，睇漢朝啲服裝就係、是、個袍頭好長，袍袖好長，哦，咪有兩條帶綁住腰嘅。嗱，而家我哋唔知邊個發明嚇，將兩條帶塞到咁短咁細，咁啊，實際上咧呢個唔係佛教嘅服裝，不過咧係一種制服。出家人咧係一律係着呢種制服，咁就代表出家人咁解嚇。咁所以咧，亦有啲人咧，有而家有一種人，有一個人嚇、啊，就提倡咧話，去到邊度都搭住嗰身七衣，咁就係正牌出家人啦。 我哋中國嘅出家人咧，冇搭衣出去咧，呢個係假出家人啊！哦，散播呢種種子，好大罪過，令到嗰啲鬼佬咧係好睇唔起我哋中國出家人。呢、這個人你哋應該知道係邊個？哦，以前喺香港嘅，而家喺美國嘅，去咗美國嘅，亦死咗嘅。哦，咁實際上咧，呢佢所講嘅呢個七衣咧，印度人咧當時冇著衫，印度人冇呢、這個。長衫短衫嗰啲就係披腹布，二千幾年前係披腹布，咁同普通人披腹布係差唔多。不過咧，佛教咧就製造係唔好披五顏六色嘅，係壞衣，係壞色嘅壞色嘅衣。所以佛教咧，除咗淨身嘅或者係灰色嘅啊，或者黑色嘅都可以著啊。但係咧，在有啲地方咧。話黑色嘅係唔易化喎，係外道著嘅喎，係咪啊？係咪啊？我就話唔係，嚇我唔知道你哋話係唔係啊？咁啊，實際上咧，著邊種衫都幾好噶，灰色又得，黑色又得，咖啡色又得，只要淨嘅淨身就得，唔好五顏六色就得啦，嚇唔好透明嘅。而家大陸有啲法學院裏邊啲學生著透明嘅。真的不是假的、哦、所以呢我不知道他將來已經變成怎樣了、啊、遇到這樣已經應該蝕得了、啊 okay, 那講到這個衣呢這個是祭我們現在是祭服來的一個祭服一個流行的祭服、啊、現在不要說了說了凡是出家人就披這個布當時出家人披廢布當你呢件衫、呢件衣向外邊、向後邊一搭咁啊，一拉咁，係咪有風出啊？咁所以話，此風為貨，出家三國，法衣開胸，生比人面。係而家呢度係追求呢個風嘅內形，實際風啊，內無所從，去無所自嚇。阿難，此風欲服出家三國，你乃披風，其衣非用，應離以體。我今說法會中睡衣以後我衣風何所在不應衣中有藏方地、啊、這裡是顯這個現生性空袈裟印度話翻譯中國叫做蓮花服亦叫做不壞色、啊、風呢是若果說是從這個袈裟角而出的應該袈裟裏面有風袈裟有風呢阿難你披袈裟時候就是披風咯既然是披風呢風是有搖動性袈裟就有風袈裟有風呢就應該飛起上來離開你的身體咯但你現在阿難是披著那個袈裟沒有離到你身體的可知道這個袈裟之中呢是沒有風的或者你話袈裟係有風喎，不過佢唔喐嘅時候佢唔出啫咁，而靜嘅時候佢就冇風，喐嘅時候就風就出啦咁。法話哦，如果係話袈裟有風啊，我而家坐喺呢度喺大會之中啊，睡起個袈裟誒喺度説緊法，你而家睇下我呢個袈裟個風藏喺邊一個角落咯啊？你唔應該話呢個衣之中有一個藏風嘅地方啊？咪顯現呢個風咪從衣出，又從開胸衣以衣不動，何因無法？佢話假使跟啊呢個風係從開胸而出嘅話，開胸嘅性咧係周遍上至嘅，隨時隨地都有呢個胸嘅。如果風從胸出，就應該隨著呢個胸根啊，邊度都有風，唔關你嘅衣嘅事。咁你唔著衣嘅時候，唔動嘅時候，點解又冇風出忽其他人嘅面呢咁因此可以知道呢個風唔係從空出，有空性上至。哦，空性上至，風應上生。若無風時，虛空當滅。話因如果風係從呢個空根而出生嘅，空性係上至嘅。上上都有空，咁就應該上上都有風啦。咁啊，成日都喺度打風啦，係咪？ 但是不是喎、哦？而家有時有風，有時冇風啫、哦。可以知道呢個風唔係從呢個空性而出，唔係常常有風嘅。哦，再講風果然係從空而出嘅話，唔係有風嘅時候就叫做空啦，冇風嘅時候就應該冇空梗啦，空就隨風而滅啊。但係而家唔係喎，滅風可見啊，滅空你又點係點啊？滅風可見，即是說沒風的時候就沒有動靜，沒有動靜就知道沒有風了。但是滅空究竟是怎樣，怎樣滅那個虛空，虛空永遠在那裡，怎會滅得到呢？再說虛空是無形無相本無生滅的，如果有生滅就不叫做虛空，因為它沒有生滅所以叫做虛空。風是有生有滅的，有麗的時候有虛的時候，所以應該知道沒有生滅的虛空不能產生有生滅的風、啊、若風自生，忽彼之面，從彼面生，應當忽矣，自以整衣，雲何倒忽？若果說風是生於被忽人的面，那從這個被忽人的面生出風，那個風呢，它的面生出風呢，就應該忽你阿能的面。為什麼現在不是又不是忽你的面，而是由你整衣的时候有风出倒忽其他人的面呢？可以知道风呢是不是从衣生，不是从空生，而不是从面生。以审太公整衣在以面熟比人，虚空寂静不侵流动，风自随风流动，古动类似风空性格，非和非合，不应风性无从自有。这里呢是讲这个风不是和合而生，亦不是无因而生。法是叫阿能俾心机看清楚、啊、整衣的时候是你阿能、啊、衣呢亦没有从风的地方、啊、而被忽的人呢是亦不曾生风。那、啊、究竟这个风、啊、是怎样来呢？亦不应该说这个风呢是有侵而这个虚空，虚空是寂静的，虚空寂静没有流动性的，风是有流动性的，究竟这个风从哪里而来呢？因为虚空是静，风是动，一静一动相隔好远，又不是和合而有的，不应该说风和空和合而生。因衣因空因面，求风尚且不可得，何况无因而生呢？所以呢，我们不应该说这个风是无从自有，这里显这个因缘生法即空，以掩理掩不知，以类重装，性风增空，性空增风，清净本然，周遍法界，随众生心应所知量阿难，而一人未动服衣，有微风出，遍法界忽满国土生。这个土字又错了，是打了士字，周遍法界另有风所巡业发言。这一点呢就显这个风是因缘生法即假、哦、因为这个众性呢是本来是盖有这个风，所以叫做性风。众、啊、性本来具足，这个风是无形无相的，是当体就寂静，是清净本然的，所以就性众性的风是清净本然的，所以叫做真空。众、啊、性虽然是清净本然，但是它具足之法，风亦是性中本盖的，因此叫做性空真空、啊、这个是不变而随缘，这个是随缘而不变，讲这个藏性、啊、所以呢这个性风真空，性空真空是显这个空不空而来藏，讲这个真体理。若果依这一种道理去修，就可以成就这个妙禅罗的中观，证得这个法身、啊、清净本然是显空而来藏，名真谛理。依呢种道理去修，就可以成妙奢摩托空观，证波耶德，遍法 周遍法界是显这个性藏性的量，随众生心应所知量，随业化现，显这个藏性的样，就是不空而内藏，是显这个作替理。以这种作替理去修呢，就成妙车摩托心摩禅罗，成这个心摩菩提假共，证这个解脱得。嗱，我哋明白点解每一个地水火风空更色，佛都话性空真火，性火真空，性空真水，性水真空，都系讲呢啲咧，就系要显呢个心体理，增续中心体理，就显呢个心体理咧，等我哋依字去修咧，就可以成就呢个空假中心共。所以呢部经从始至终咧都系显呢个心体理，系修呢个心共，证呢个心体理啊。咁咧，藏性咧不变，能够随缘，所以随实法界众生嘅心咧，应实法界众生各国所知嘅量不同，所以从佢所作嘅业亦唔同，因此发现实法界之法亦不同啦。又以乜嘢？等于你阿能一个人披衣咧，就有方出啦；两个人披衣有两个人方出。所有人披衣咧，众法界所有众生披衣咧，就个个都有方出吓、啊。所以梦国土众生都有方吓，另、啊、有一定嘅方所。方咧系冇一定嘅地方系停留响度嘅，只系循众生嘅业而发现种种不同的风，这里是讲因缘生法。世间无知或为因缘，及自然性皆是色心分别计度，但有缘事都无实义。啊，这里又是同前面一样，因为九法的众生都不知道为心所言，为什么？因为他未开法的知见嘛，所以呢就凭我们的色心妄想分别、啊、种种的戒教执着、或者说是因缘生，或者说是二缘生，这些都是假名假相，没有真实的实性存在的、啊、所以我们知道方大的相妄性增、啊，这部经二十五圆通里面，琉璃光法王子明白这个方大即众性，所以能够契合十方之法潜入妙心。跟住我们讲空大、啊、即众性，阿能，空性无形，因色显化，而失落性去何耀现，知察离种及婆罗门毗舍首陀坚婆罗多旃陀罗等生立安居作井求水，出土一尺，依中则有一尺空出，而是乃至出土一丈，中更还有一丈虚空，虚空浅深随出多少。啊，这段呢又是讲因缘生法，空有两种，一种叫做内空，一种叫做外空。内空呢是通于有情和无情，譬如我们耳仔里面有空根，是吗？有空根，口里面都有空根、哦、这个是内空，是有情的空。这个杯里面是有空根，是无情的空，都是内空、哦、外面的空根就是广大的开空，周遍法界的太开空。空性呢是没有体质的，以什么为体？以众性为体，众性无形无相的，所以说空性无形。这里是举不变的体、啊、这个不变的体呢无形无相的，怎样知道有空间？由色显化，由这个物质来显这个空间、啊，这里放满东西就没有空间了、啊、这个色显法，这里不放东西的地方有空间，又色显法、啊、举这个不变体有随缘的作用、啊、失落性以下呢是举这个事实来明这个因缘生法、啊、察离 印度話翻譯叫做王種、王族啊，或者係土田，四聖之中最尊貴嘅婆羅門，係翻譯叫做淨睿，係執掌正見嘅毗舍，係亦為雙假，係做生意嘅首陀，亦叫做首陀羅嚇，叫做農夫啊。婆羅陀亦名離根，即係從事呢個工業啊、藝術之類嘅。旃陀羅就亦到旃種啊，旃種。前次講嗰個故事咧，講呢個優波利沙陀持戒第一嗰個咧，佢就係呢個旃陀羅旃種啊，係操盡一切下等嘅工作嘅。呢啲居民咧，無論貴無論賤，凡係做新嘅屋嘅時候、安居嘅時候咧，都要作井為水。而家使唔使啊？唔使哦，而家拉水喉就得啦。但係當時咧要作井，點解咧？自響恆河邊嘅人咧就食呢個恆河水，實際上恆河水係好污糟嘅嚇。但是當時印度人咧話嘅呢條河咧叫做福生河，飲咗啲水又有福啦咁，即係啲賣相嘢好多係嘛？咁啊，實際上如果你話福唔使求唔使種嘅，而去飲水就有嘅，我都飲啲咯。啊，你哋想唔想飲啊？咁啊，搭飛機去啦，去恆河飲水咯。咁但係實際上咧，福係由自己種嘅，唔係飲水就得嘅哦。咁嗱，呢個咧。就話當時的人咧，作井就有水，有水咧井裏邊就有空，啊顯呢個空根。佢而家就嚟辨呢個空係響邊度出嘅，此空為當因土所出，因作所有，因亦話無因自生。呢度舉三個問題，三個地方啊。那個空間井中的空間是因這個土而出的呢，抑或因為這個作井的作仔而有的呢，抑或是無因而己自然生出呢？阿難，欲復此空無因自生，未作土前何不無礙為見大地永無通達。即是說這一塊地未作井之前 是一塊地來的，是障礙的，是不通達的、哦、如果你說這個空、啊、是無因自生的話，不需要因任何用東西而生的話，未作土之前為什麼它這塊地就不會有空根呢，而是自己見到有大地呢？ 這個呢是破無因生，就是說整個空根不是無緣無故而生出的。咁係乜嘢生咧？若果係因土而出咧，咁則土出是應見空入，若土先出，無空入者，雲何虛空因土而出咧？咁話如果呢個井中嘅空係因出土而有，將啲土搬咗出嚟有，就應該咧係見到有空入嚟去，見到有空啊！呢度講見到嘅嚇，咁啊作土嘅時候咧，應該見到空咧，就從呢個土中而出，然後入於呢個井中，等於個井中個水從個井裏邊出，井裏邊個土出，然後井裏邊有水。但係而家我哋作土嘅時候，未曾見到有空從呢個土養出嚟喎，咁亦唔見到有空在外面入個井，空根本就沒有出入的嘛，是吧？可知道這個空呢不是因這個土而有的，不可以說呢井中的虛空是因土而出。欲無出入，則應空土，然無二因，無二則同，則土出時，空何不出。這裡呢是法孔奉阿難展偈話，空咧本嚟就係喺土中啊嘛，使乜要從個土中出啫？所以咧個空咧根本就喺土裏邊，唔需要話根自土而出，又再入呢個井。但係法咧就即刻話破佢，話 假使间空系冇出入嘅，原本就响土里边，咁未着土之前，点解又冇空呢？如果空系根本就响个土里边，咁未着土之前啊，应该空同埋土系现无二因，即系合埋一齐。因即系依啊，系空同埋土同依一个地方。既然同依一个地方就同一体，同一体嘅时候咧，空土既系现同一体啊，出土嘅时候咧，空亦应该随个土而出。点解而家凿井凿地出土嘅时候，空唔系跟住土而出咧？嗱、啊、呢度咧系有啲好似牵强咁，系咪啊？凿土嘅时候，我哋应该见到个空同个土而出。我哋见唔见到啊？空见唔到嘅，根本个空就冇空嘛？点啊？边度睇得到啫？冇应用无相噶嘛？若因凿出，则凿出空，应非出土；不因凿出，凿自出土，云何见空？系呢度破空井中嘅空，唔系因呢个凿而有，亦唔系不因呢个凿而有。你话佢因凿而有又唔啱，不因凿而有又唔啱。若果话井中嘅空咧，系因凿土嘅时候，然后出空。咁凿土嘅时候，既然见有空出咧，就应非土出啦。凿土嘅时候见到有空出，唔应该见到有土出。哦，我哋实际上见到系有土出，空系冇唔能够见到嘅。如果反过嚟讲，若果呢个空唔系因凿土而出嘅，咁凿土嘅时候咧，自应出土咯。点解我哋因凿土嘅时候，我哋又见到空井中有空呢？咁而家因凿土嘅时候啊，见到井中有空，所以我哋就唔应该话空唔系因凿土而有，亦唔系不因凿土而有，两种都区非。以近审替，替审替官。作从人手，随风运展，土因地宜，宜时虚空，因何所出？因为呢种道理好微妙啊，唔系粗心大意可以明白嘅。因此法话，嗱，你阿难而家唱细啲啊，俾心机睇清楚，睇完又睇，审查又审查，睇清楚呢、这个作呢是作地的作呢，是因人的手執字的，隨這個方向而去向這個地來施工運轉。所以作呢是例有所從，是有一個類似的。土呢是因這個地中搬出來的，所以土呢亦有因。但是井中的虛空啊，既然不是因無因而生，亦唔系因土而出，亦唔系不因凿而有，究竟从何而出呢？凿空虚实，不应为用，非和非合，不应虚空，无从而出。系凿同埋虚空，一个系空，一个系实。嗱，凿嘅体系有实有物，啊，空咧系冇实物嘅。一开一实，不应该说互相为用，是和合而有的，所以就不是和合咯。亦不应该说不是非和非合，亦不应该说不是自然的，亦不应该说是自然的。究竟怎样啊？究竟就是说这个土呢，内无所从，去无所，这个井里面的空是内无所从，去无所自，根本又不是自生，又不是他生，又不是土生，又不是作生，又不是空生，又不是无因生，根本就是无生。讲来讲去就显这个空的体性是无生的，这个状性无生的。状性如果有生就有灭，有生有灭就不是状性，就不是上智，就不是随缘不变，不变随缘。 欲此虚空，圣言周遍，本不动摇。当知言前地水火风，光明五大，性真言扬，皆以类状，本无生灭。阿难，以心昏迷，不悟四大现而类状，当公虚空，为出为入，为非出入。这一科咧系明讲明呢个四大是平均嘅，地水火风四大加埋呢个空大都是平均，是同一个众性。但是由于一切众生不知道五大是为心啊，执四大为实有，执呢个空大为空无，一有一无，敌底相对。咁所以咧就有对立啊，见教菩萨亦都唔明白一切为心，所以见有二边有实有，中道咧系为第一二空，又见有空又有，一有一空又系敌体相位啊，唔知道四大同埋呢个空大啊同一众性平等无二嘅。假使跟呢啲虚空咧，嗱呢度咧就话，若此虚空呢一段经文咧，就系话应该加一个，海老法师话应该加四个字，无所从来。话若此虚空无所从来，啊？點解呢？因為前面話嘛，呢、這個井中嘅空咧，唔係因空，唔係因土，唔係因作，唔係因非因形非自然，所以就無所從來咯。啊，呢啲虛空啊，如果佢係無所從來嘅話，佢個性咧就係、是、二類眾性，二類眾性咧無得不備，所以叫做聖言啊，叫做聖言。藏性咧能够时空横遍，时空三世横遍十方，所以叫做周遍。本无去来叫做不动摇，不动虚空嘅圣言周遍本不动摇，叫做空大，就系、是、我哋日常所见嘅地水火风四大嘅性都沿用周遍本不动摇，因此地水火风空叫做五大。这五大的性呢是真真实实的，圆融无碍的，所以就是众性。因为众性本来无生无灭的，所以就如如不动。可惜阿难啊，你心昏迷啊，不知道地水火风本来就是二类众性，所以你现在就要俾心机看下这个井中的虚空究竟是因土而出，抑或是因而地而入，抑或是土有出入而空无出入。若果能够悟到这个空性无出入，就是众性不变，随缘不放摄有出入，随缘不变呢是非有出入，这样呢你就可以明白这个地水火风的性是圆满周遍的，不是和，不是不和合，讲和合讲不和合都不对。以前不知二类众中，性空性觉真空，性空真觉清净本源，周遍法界随众生心应所知量。我能二一井空，空生一井，十方虚空亦复如是。周圆满十方，另有封锁，从而发应。呢度咧又系显呢个众性，系显呢个理性，显呢个空嘅理性咧就系众性。哦，以前不知是法貴阿難，貴則阿難，我多番開示這個第一二態的道理，直到現在你阿難仍舊不知道二類眾中性色性覺真空，性空性空真覺。那麼這個性覺真空性空真覺呢又是比較深一點，就是這個藏性呢是靈明覺知的啊，所以叫做觉，藏性是灵明的， 洞照一切物嘅，所以叫做圣觉。呢、这个圣觉啊，虽然能够照万物，但系求其形相不可得，所以叫做真空。众圣虽然一法不立系真空嘅，但系能够咧系现照法界一切法嘅，哦，所以叫做性空真觉。呢、这个系显呢个性具，清净本愿系显呢个性体，个体系清净本愿嘅。周遍法界显呢个性状性嘅量，随众生三五应所知量。是显这个作用，众生的作用，随法无常众生的心，随众生心应其所知的广大无行的量，循其非有漏非无漏的业，法言中道第一而空，随大道心众生的心，大道心的众生的心是怎样？静而迷染的心，应其所知广大的量，从其所作亦有漏亦无漏的业，发现离而边的中道的空，随意性自利众生，即迷染而悟净的心，应其所知有限广大的量，从其无漏的业，发现偏空真理，随外道凡夫众生纯迷染的心，应其所知合列的量，从其所作有漏的业，发现乜嘢幻空、殄灭空。哦，咁呢一种境界啊，随众生心应所知量，从而发现咧，就等于作井吓，又以一个井出土的时候，这个井中就有空，这个空呢是满一个井，十方世界都作井都出土的话，十方世界都有空，所以呢虚空的性呢是圆满周遍十方，没有一定的地方的，不过是循众生的业力不同所发现而已，这个就是明这个因缘即假。哦，世间无知或为因缘及自然性，皆是色三分别计度，但有言说都无实义，世间就只搞法计众生，皆因无明的障蔽，不知道一切空大为心，所以迷这个空大为因缘为自然，都是色三分别计度，但有虚假的言说，没有实际的意思，这里是显因缘即中，虚空众菩萨悟这个空大即众性，所以能够妙力而明。